错，不是害怕结果，最后难得我独我寂寞，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是寂寞。其实我也曾想过，是否我能相信时间不管过我的决错，不是害怕结果，最后难得我独我寂寞，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是寂寞。就算寂寞也算解脱，也算解脱。 中东方美，自己

十八般武艺都不足以，十八般武艺， 是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我又在让情绪给他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，这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就在群高交响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，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掌声无人独立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都是为你看 上为你，原来多么不易的十八般武艺，期盼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力，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的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是是是是是变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，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掌声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幸福的地图，无论如何我 吹起，总让我 想起那时别离情景，一转身时间飞了再回不去，我的爱你在哪里？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就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，无论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，依然是我的唯一。 感觉对了时候到了